爱太遥远， 爱太遥远， 找不到你的眼泪、哦、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，爱太遥远、哦、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，请你说服自己破灭谎言也许会实现。 火热